好，第五節啊， 加時啊， 係啦， 依個係未必一定十五分鐘嘅 ，OK， 希望希望啊，因為我想講最主要係我見到一個前兩日啦，咁、那個法官好笑嘅，佢就話錘仔揼阿媽咯，即係個標題嘅錘仔揼阿媽咯， 我想知呢、這個， 咁佢即係呢個係一月份發生嘅原來，咁我唔知點解我哋 miss 咗，我即係或者我之前有啲新聞我 miss 咗，咁即係法官噏咗句，你有冇同個阿媽講對唔住？第一，第二就係話你好等錢使咩？ 系， 需唔需要咁样？ 诶，唔系呢，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呢个， 唔系呢个咩啊？咩啊？ 头先嗰个系嗰个嗰个阿婆嚟噶，嗰张相系。 哦，呢个阿婆嘅，呢个系诶头先嗰张嚟嘅。咁诶头诶系啊，翻翻嚟啊，唔该。咁我讲紧呢个咧系呢两日啦，标题讲翻啦。咁佢因为个爹哋过身， 系 咁佢。媽咪咧就慢咗去做手續，咁、其實因為而家冇遺產税嘅，我唔知有咩手續咯，即係好小事嘅啫。你都係等遲一兩日。 哦，唔係，佢要攞個死亡證去解封嗰個户口嘛。 咁好小事啫。 可能有都 你都係七日啫嘛。 大佬啊，你咁窮，佢如果尋日唔係冧咗個 server， 可能就已經中六合彩噶啦。 即係咁講，個仔已經係讀電機工程嘅，如果冇記錯 ，OK。咁你讀到一個 engineering 嘅，你而家出嚟揾份工嘅，你點樣差法啦？我當你做保安都好啊，都有萬幾蚊。 唉，有啲贵人好大使噶嘛，玩万几使三万。 就系啃老族咧， 系啊， 香港越嚟越多啃老族噶。 咩叫 ？Sorry， 唔识。 啃老族咧个定义咧就系咧，嗰啲后生，即系我呢啲啦， 即系食老食老嗰啲， 自己不善生产， 系啊。 或者自己揾翻嚟都唔够自己使，调翻转头摊大手板同爸爸妈妈或长辈攞。 哦， 即系石字边嗰个根嗰、那个嗰、那个啃老族系嘛？ 诶、我见到系口字边啊， 口字边， 跟住系阿林肯个肯。 嗯，哦，哇，嗰、那个真系攞命啊，肯嘅即系咬啊， 啃咯，所以咪叫啃老族咯。我 即系用力咬落去嗰、那个嗰、 那个，系咪真系？自己即系咁讲啦，即系或者系七十年代嗰班人太重个仔，即系生咗个仔，所以 that's why 太重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伦理问题，系咪真系有啲问题咧？伦常应该 sorry， 即系 喂唔系呢啲咧，就即系呢啲系中国人社会咧就好容易发生嘅仔啊仔命啊命。如果嗰个女可能未必得噶。 我真系唔知道， 即系阿妈同老豆嘅分别咧，就系老豆多数锡女， 系 阿妈多数锡仔， 即系人啊嘛， 系啊，系阴阳嘅， 女 系啊， 咁即系嗱，你以你见到成件事啦，咁样点会用个锤仔去揼阿妈？点样揼得落手咧？喂，呢啲系点啊？即系话。我睇 到個底位置， 揼隻手啦，即係佢唔知簽嘢定係我唔知咩，總之係有啲阿嬌啦。咁跟住咧就用個錘仔揼阿媽背脊三兩三下幾下咯，跟住就喺度報警咯。咁我唔知有冇揼，即係我唔知有冇骨損啊嗰啲嘢，我有冇睇到 detail？ 呢啲根本 咁，但係你一個生勾勾嘅人，我唔明點樣去打落手。 唔，呢啲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嗰個人都有情緒病嘅，都有精神病嘅。你即係有少少躁狂嘅傾向，我覺得。如果唔係好似你咁講正常，好似我哋呢。啲人咁样样，阿妈阿爸更差嘅，咁真系嘅。你同一屋檐下嘅，即使系父母又好，兄弟姊妹都一定系会有争拗噶嘛，有争执噶嘛。硬差你都唔会拿一把刀啦，硬差你都会忍咗佢就算，一行出去冷静下咧。即系我哋呢啲正常会有理智，我哋会谂到点样样去解决件事，点样去放低啖气噶嘛。你去到佢咁样样，我真系觉得佢好需要心理医生。 其实嗱，依、這个 唔系佢应该坐监嘅呢个人。 我想得停。第一个问题啦，就系其实会唔会系屋企嘅教育问题咧？ 会噶，你纵惯咗啊嘛， 系啦。 你睇依家啲细路仔咧，系咁打个父母咧，佢唔话佢。尤其是内地啊，最多呢啲添啊，笑噶，扭去打噶。我哋嗰个年代咧，至多都系衰仔唔俾钱翻屋企啫。以前我哋有个口头禅噶嘛，戒烟、戒酒、戒唔到。搵钱唔使俾老母噶嘛？ 我真系唔 识。即系嗱，你要 full stop 噶喎。 唔使 戒烟戒酒就戒唔到吓，唔系赌钱嗰度系戒唔到啦。搵钱唔使，唔系搵钱，你唔系唔使，系唔使俾老母。即系我哋以前有个口头禅咩？ 戒烟 戒酒戒唔到， 戒唔到啊！ 系戒唔系搵钱唔使俾老母。 至多是不俾錢阿媽嘅啫，不止食翻轉頭仲要打。 唔係即係咁講，我唔知道，我以前細個就好嚴嘅 ，even 係變塊面，即係總之係如果係掌掴塊面咧，就已經係好嚴重。 好侮辱噶啦，真係。 即係對於我嚟講，所以我到而家都係唔中意人哋掂我的頭嘅。嘅、原因就係話，因為細個如果係一掌掴塊面， 其實好侮辱， 係係真係好侮辱。但係我唔明點解 我打先生都係佢掛我一巴啫嘛。就俾我打， 定佢打先生？ 唔系我自然反應，我打先生啊，自然反應嚟嘅。 嗱，呢個我唔知啦。咁但系，即系以前嘅嘢算啦。但系我覺得現時嘅人，你識唔識去尊重人咧？呢個基本禮儀嚟。 唔係，其實呢啲係因果嚟嘅，即系唔係呢？係咪因果咧？因為你 因果係， 因為你。自细放纵佢，就种落咗个因啦。咁佢第日咪打你咯。 其实即系家教真系好紧要，所以我咪话而家啲细路仔，即系如果你话，尤其是大陆嘅喐手喐脚嘅，点解你唔好学细路仔嚟啫嘛，冇所谓。Sorry， 我真系听到呢、這个，我真系有阵时 都会火嘅。 系啊，听到呢个就 三岁定八十三岁，你唔揼到 佢。你而家仲唔教佢？等唔通等佢廿，即系等到而家成廿几岁、八十，佢打翻你嘅。 你七老八十嘅时候，咁点咧？佢真系话掉佢出街，掉佢出街噶咯。 掉出街系咪一个问题？而家就系锤仔打阿妈。 打完掉出街啊！我听过有啲， 即系因为佢搞到佢攞迟咗啲钱，佢就揼佢阿妈。就因为 直情近路点样呢？因为你有生果金噶嘛，有综援噶嘛。我听过一个 case 就系、是，然后。嗰、那個老人家要將個錢俾咗嗰個衰仔啦，即係衰仔啦。我個 case 因為其實喺我住嗰個頭附近咧，啲隔離鄰舍咧，即係聽到嘅。咁跟住可能有時啊，個媽媽年紀比較大啦，或者係之類咁樣，唔知點樣攞遲咗俾遲咗啦。真係喐手噶，然之後聽到即係有隔離鄰舍啲阿太就聽到喺嘈冤巴閉，跟住就掟咗個阿媽出嚟，個阿媽喊曬口噶，大把呢啲啦， 其實真係中落噶， 唔係呢啲係中落啦，又可能係還債啦。嗱，我以前我住嗰陣時，我舊樓住五樓嘅。咁我樓下咧就嗰兩公婆咧就得一個獨仔嘅啫，個老公咧就好錫個仔嘅，無論佢錯幾多書咧，佢都幫佢還債嘅。個阿媽咧就 欠幾多錢都同佢還債。 佢阿媽咧就好成日話成日佢唔啱嘅。我試過聽佢哋鬧交咧，佢唔知佢爭啲錢。跟住佢話。嗰啲錢應該係俾我噶，喂大佬啊，你老豆老媽子未死喎，即係佢死咗嗰啲錢梗係你啦，但係佢未死噶嘛，佢覺得應份要俾佢喎。咁噶喎，即 係 啲人係咁諗嘢喎。 我話俾你聽啦，我呢個年紀啦，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都係九十後嘅，好老實講。我唔系要标签所有九十后，但系呢啲情况咧，我听好多咧，真系而家九十后嗰啲系好多好严重噶。我身边譬如话朋友啦，即系朋友听翻嚟佢哋讲嘢啦。有时可能话好简单，因为而家我哋呢年纪讲谈婚论嫁，开始讲咁你谈婚论嫁，咁你讲买楼噶啦嘛。咁一讲买楼，讲首期噶啦。我唔明点解佢哋要有一个谂法系阿爸阿妈系应份首期要帮佢哋俾咯，层楼系你自己住噶。 哇，好计啊！而家老豆养仔，再养埋佢个仔嘛。 系咪傻噶？ 嗱、呢啲咧就系啲父母。 仲有另一样嘢，我唔好意思，我想讲埋就系、是，即系我好想探，即系我真系想讲，嗰层楼系你自己住噶，你爸爸妈妈辛苦咗咁耐咁多，做咗咁多年人，好唔容易地叫做依家挨近就嚟退休可以唞落嚟嘅时候，佢系边度？佢自己棺材本仲要掘咁多钱出嚟，去帮你俾首期。咁但系嗰层楼你自己住自己买，喺你供你供得辛苦。咁衰啲讲句啊，你冇钱你唔好结婚，你更加唔好买楼咯。点解一定要有买层楼翻嚟，你就先可以结婚？ 买层楼都唔紧要啊，仲要 dream house 啊。 你要点解要买层楼先可以结婚先？咁你要买楼先可以结婚，你咁样去 achieve 呢一个目标嘅时候，我觉得一样嘢你要量力而为咯。你唔好真系。旨意阿爸阿妈去帮你俾咯，我自己呢个我自己谂法啊，我知道上车好难，但系我希望即系努力，因为我自己都好努力紧，我想做呢一样嘢，但系我希望唔好将呢一样嘢去理所当然地阿爸阿妈要俾你咯，阿爸阿妈其实已经俾咗好多嘢你噶 啦。嗱，你呢个咧就咁嘅，呢啲咧就系有因果啦， 系 因为你生果嘛，生得少嘛， 系 咁你自细咧佢就冇付出过。付出过你就乜都俾佢嘛， 佢即係習慣咗不留餘獲嘅喎，佢中意玩咩就買啊！好似以前好多時而家行都爛嘅啲僆仔，幾歲都揾架車仔推住佢嘅，即係訓練佢跛啊！唔知係咪？ 我諗起養狗嘅啲人放假攞住車， 狗都係揾架車推住佢啊嘛！你訓練佢跛啦，係嘛？幾歲大？四五歲咯，已經仲揾架車仔推住嘅喎。咁你至少佢個細路仔覺得。你俾我应份噶嘛？ 大爷咯， 我冇付出过啊，你都俾我噶。 唔系，咁系你做出嚟噶嘛？啱嘅因果嚟。 系啊，同埋你哋嘅欢乐后遗症嚟噶嘛？佢系 欢乐后遗症， 系咪先？即系你先喂父母生而非为我啊嘛，先因快乐后有我啊嘛。 系。 咁你系欢乐后遗症啦，咁你哋两个执埋喺手尾啦。咁你细个又冇教育佢，你又冇话俾佢听，喂，你即系其实你。每做一样嘢，譬如我你想我买任何嘢俾你，你读好啲成绩啊，即系你要做翻啲嘢，你先有得到嘅，你又 唔努力咯。 系啦，喂，哎呀，我中意个 iPad 转头，哇，几乎父母一人买一部， 系啊，好多年。 咁你嗰、那个细路仔点会觉得我要付出先？佢 give and take， 佢冇呢个付出先有收获，佢又冇呢个概念噶嘛？ 冇噶， 佢自细都有咯。咁你大咗已经份养噶啦，我想买楼，你咪买俾我咯。 仲有香港有个问题， 佢理所当然噶啦， 物质社会问题，因为香港。环境问题啊，即系太细啊，个个人都系见到你有我有，咁呢个问题出现咗，即系你唔同喺外国，原来有啲人又有啲唔好，但系你香港系个个都有， 系啊， 系学校逼你要有， 系啊， 咁佢嘅习惯性会系噶，哦，原来我一定要有嘅， 诶，仲有。 唔系而家新聞成日講啊嘛，全部唔係咁講啊，新聞全部都係見到啦，十間著九間啲新樓，全部都係阿媽俾首期噶嘛，係有買俾個仔嘅乜乜幸福， 仲要誒、哎、好 自豪噶， 好自豪啊嘛，誒、哎、佢想買樓，我咪俾幾百萬佢買咯， 係啊，咁咪係咯， 係咯， 咁就係話係啊，依個我仔啊，我老闆嚟嘅，咁樣講嘅，佢哋覺得係應份嘅，咁咪影響咗好多，即係你知人係貪心噶啦， 唔係佢細個訓練個跛，咪大個訓練做廢人咯， 係，咁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好多點解會有？啲锤仔打阿妈嘅原因就系因为嗰少少钱，因为你即系见到有咁多人我都去 show off， 仲要上晒新闻啊，几自豪啊！咁又问，点解我妈 虚荣 心咯？ 所以咪 X 交叉 Y 而成 咯？真系细个咁样造就到佢个虚荣心咯。咁你到大个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做父母嘅，你哋真系要好谂清楚教养方面真系好紧要 嘅。即系讲难听啲咧，因果之余咧就要加教，有冇加教就真系 其实加教呢样咧就。多数都欠奉噶啦，因为而家细路仔，你知噶啦，你两个生得个仔，买得间屋，又翻唔上一大嘅，可以又请埋工人，咁你两个系咪搵翻唔上一收入啊？有翻唔上一收入，依家你知做写字楼就 O T 唔使钱，就你喺公司做到够钟你先走噶嘛？佢跟边个大啊？ 工人大咯。 工人唔识家教噶嘛，大佬，佢帮你做嘢噶啫嘛。 咁问题就出现咗啦。 系啦， 你两公婆如果你养唔起， 系啦。 即系个老，即系讲难听啲啊！你个男人养唔起个老婆，咁、你又要个老婆出嚟做嘢，咁你请个工人翻嚟做乜咧？ 咪咯，咪翻嚟照顾佢个仔咯，凑大佢仔。 即系话，即系咁，我想问啊，你咪害死下一代咧？系咪害死成个城市咧？即系唔净止系害自己个仔啊，系净成个城市，成个 city 俾你搞弯啊！ 你最惨就系咁啊嘛，因为你两个要翻工啊嘛。你知啲父母好中意推卸责任噶。喂，你有冇睇下佢噶？哇，我唔使揾食啊， 唔使生，即系唔生会死嘅， 系咯， 唔生会死嘅，我一定要生嘅。 系咯，你一个人保持两公婆保持隔膜，咪冇事咯。 唔系，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自己侧边有朋友啦，即系佢哋即系都好似你咁样嘅，有翻咁上下收入嘅，有请工人嘅。但系佢有样嘢，我觉得我即系好难保持到好似而家咁样讲。有个好多即系劈俾工人凑工人搞噶嘛，有咩事嘅就闹咗先噶嘛。我呢个朋友佢真系做得好好，佢系同啲小朋友讲得好清楚，姐姐系 helper。系帮你，你有啲乜嘢嘢你要 自己做翻， 你要自己做翻。姐姐净同姐姐讲，无理嘅要求你去拒绝。你翻嚟话俾我知咩事得？佢哋如果有咩哭啦，有啲乜嘢嘢，你打俾我。然之后佢放工翻到嚟咧，你嗰日曳咧，佢细仔特别曳，日日都收到投诉嘅，翻学收到投诉。回到家就知味道。阿妈一出场呢，通常因为他们两个分得很清楚，一定一个做好人一个做丑人。爸爸呢是永远是做好人的，阿妈是做丑人的。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咯。 不是，反而如果你这么说，日本更好。 點解會咁講咧？我知離開咗少少嘅，因為日本，因為我有個 日本唔請工人噶嘛， 唔係唔係有工人嘅，有中年嘅，有工人嘅， 家政婦咯。 但係個問題係出現咗啦，我喺香港識嘅 ，OK， 咁佢娶咗個日本妹，個老闆如果你要同我即係個日本妹講話，如果我你想我生得，我唔做嘢噶啦，佢一定要親身教，佢話如果我唔親身教嘅話咧， 唔好生 就唔生， 係噶， 佢逼翻個老公，即係講真嘅，呢個事實嚟噶。 我調翻轉喎，我呢個朋友佢老公係日本人。 但系点先？但系个结果系咩先？系咪系咪个日本人真系养个老婆？系咪？ 其实系养到佢嘅，但系佢就唔想咁样养，就大家因为。我朋友英國讀書嘅 ，OK， 咁佢真係好西化。唔係 嗰個女，唔係嗰個女仔，嗰個日本妹都係英國讀書㗎。 跟住嗰個 英國，係 唔係嗱？ 坐唔定㗎。 即係咪嗱？我哋講翻理性啲啊。如果你兩公婆結婚，個老婆唔出去做嘢，好危險㗎又。 可以做 part time 嘅。 你知唔係啊？你知如果一個做家庭主婦咧，係好冇保障啦。第一，冇呢個長期服務金啦，係嘛？ 嗱， 廿四小時工作啦。 所以我覺得日本嘅文化好好啊，就係話。你成份量俾晒我， 系啊， 我分翻俾你，系有啲系有啲奇怪啲，配给制，俾翻零钱你。 嗱，你个譬如点解嗰啲依家嗰啲细路仔咁难搞咧？一来两公婆就指个工人啦。 唔系，我想问翻先，你觉得日本嗰个做法系咪即系阿妈教翻嘅，所有嘢管翻晒？其实你觉得好唔好咧？系咪真系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嗰一代，等于你我即系等于我妈个年代，佢哋真系唔会做嘢噶嘛？佢哋一个即系写家庭主妇嘅啫嘛，佢职业系咁喺。或者佢辛苦啲嘅，廿四小時對住屋企，即係佢都有怨言。我明，但係會唔會咁樣舒服啲咧？但可唔可以變咗啲仔女可以正常啲咧？ 我覺得未必嘅。你萬一你家庭主婦嗰個媽嘅真係唔貼地嘅，咁點算啊？ 唔係啊，有啲人 爸爸咯，冇啊。爸爸买， 系啊， 佢根本都冇出嚟做过嘢，佢都根本唔接触呢个社会，佢唔会点讲啦，佢唔会我自己啦， 都唔系嘅，即系做成日做师奶又好大镬嘅，好短见嘅，因为冇出去 个社会嘛。唔系 短见啊， 佢系唔系咁贴近个社会咧，佢唔知道，譬如话我而家人工嘅，以前系话搵大学毕业嘅搵10,000蚊已经好多噶嘛，但系而家你唔系大学毕，而家大学毕业都系搵10,000蚊噶嘛。我听过有啲系我朋友咁样大学毕业嘅，佢话喂搵物翻嚟啊，俾咗一半一份粮佢12,000啦，俾咗一半家用佢，人哋点解你俾几千蚊我？你应该正常俾一半咯，咪一半咯。 其实我 expect 系20,000咯。 我想问一样嘢，个女仔因为佢自己都应该做咗几年嘢，唔会而家真系好难噶啦。你一做即系我相信而家呢个年代，你唔会咁好彩系一读完书即刻有份结啩。 唉，有啲好萌塞嘅。 唔系啊，佢我讲个举紧个例子，我话如果个妈妈咧系即系佢唔出嚟做过系即系唔 keep。 喂，有啲真系一大就嫁人噶啦，读完书就嫁人噶，即系冇读过嘢噶。 有时太长时间啦，屋企我觉得真系唔系咁。 唔系，同埋你两公婆咧，我讲翻依家个现今个社会咧，嗱佢靠个工人，咁你过一日到黑都喺度做嘢，就对个仔好似有亏欠咁，冇理由翻嚟都闹噶。一系咧就同个小朋友一定好感情啊，成日都见唔到阿妈，见唔到阿爸，一翻嚟搵个书未，做晒功课未，都点会好感情啫？是咪先？你一翻嚟就 push 我啊，唔系做呢样就做嗰样。礼拜日放假啦，你又捉我去，因为你两个想去街，或者有啲嘢自己做咧，拱去嗰啲咩游水啊、游渡啊。 我觉得呢一个 即 系 好多都系咁噶，有啲癫噶。我以前喺车听过好多次。同个朋友倾一偈，哎呀，礼拜日阿仔好似2-3点咧，佢冇嘢做啊，有个咩班可以帮佢报？睇我真系唔 Q 信啲细路仔咧咁多可以中卷咁多嘢。 其实我觉得佢哋系，我都系想系咪啲父母事先想劈埋咗佢哋上堂，咁佢咪可以 系啦 时间咯，但系就少咗啲时间。 有啲咧就好似托养咁啊，仲衰。 寄 一个礼拜六日都系摆阿妈度嘅，或者摆奶奶度嘅。礼拜日就凑佢翻嚟，咁你同孤儿院有乜分别咧？ 系 一样啫嘛。 我同意。 咁你期望个细路仔第日会报答你个渠劳，你冇渠劳啊，佢计唔到你凑过去啊。 唔系咁阿嫲嗰啲都好啲嘅，即系阿爹。 咁咪对个阿嫲好咯，唔会对你 好 噶， 都好嘅。 喂，我都系对佢大嘅啫嘛。以前都话会报渠劳啊，你冇渠劳啊，即系你冇凑过我噶，阿嫲凑我噶啫嘛。你到尾你即系接个礼拜咪即系带我饮下茶，一系捉我去放。 漏洞，跟住你又閃咗去咯。 唔係，我覺得比阿嫲臭啊，比工人臭。講真嘅，即係比阿嫲或者比婆婆啊嗰啲臭。 但係都唔係啊，仲死。 阿嫲中就出事 㗎，係啊，中出事㗎。 即係 depend 識唔識教？我相信而家啲人就識，即係我覺得啊。 嗯。 咁、那個個都讀過書㗎啦，咁佢哋應該有啲教養。 仲大鑊，而家有啲教養嗰啲仲衰。譬如 个 阿妈想个妈或者奶奶想凑咧，阿妈，不如你去读一个嗰啲即系唔生嘅吓，嗰啲咩直情，你帮佢坐月咋？不如阿妈你读个坐月先啦，唔系我即系惊你唔识凑我个仔啊，咁都减死嘅，问完佢唔知点样凑大佢嘅咧，跟住咧两套方法咧就拗撬啦。 我会宁愿请工人咯，如果我系 真噶，父母斩你感情仲衰， 我会宁愿请工人，因为真系好多摩擦噶嘛。 即系呢， 你唔好话同阿自己阿妈啦，你叫奶奶嚟凑嘅，真系出事嘅啫，日日都六角大风箱。 我个客啊，同个女婿成日闹交噶，佢话佢又咁讲， 教养个方式都唔同。 嗰、那个咁嘅女婿咧，哎，等我上网睇下先，顶你，令我点样凑大你个女，你老婆咧？你叫我上，成日都话上网啊，佢讲乜都反，都话唔啱嘅喎。 高登啲朋友有嚟过，有啲乜嘢问高登啦、啊？嗰啲 系咪都好？因为你上网娶老婆得啦，使乜娶老婆啫？好似 可能佢真系咁样样，唔系咁可能佢真系咁嗌老婆翻嚟 咧。你记唔记得嗰个周星驰有个广告啊？嗰陣時賣唔知咩啤酒嘅，咁佢講佢喺酒吧度 flap 到個女仔啦，跟住嗰個女仔係你嚟嗰度定去嗰度啊？咁你講咧， 一下 W W W， 跟住佢就 W W W 咁，跟住你咪死唔死啊？呢啲即係嚟原來你個網站唔係去我屋企， 哇！ 今晚就係喂，其實呢個人就無限擴張嘅， 係無限擴張。 我哋 over run 啊，我 可以下個禮拜再玩 過。下個禮拜你再講時事，我發覺講時事咧真係太多，即係我哋又唔 係好，我哋又冇跳住啦。 挑戰下講， 無所不談啊嘛！我覺得唔好太局限啦。 睇下又有咩即係講下。 大家有啲咩意見都可以。 我想聽 B B G 講感情。 我想 成程都走佬係咁不停攞新聞嚟講。我發現咗佢走佬， 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先講啦嚇。嗯，今日差唔多 啦，拜拜。 好啦，拜拜。